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从来是直来直往，见状元郎似乎要走，但又有点留恋那刀剑，笑着上前拿起刀来，挽了个刀花。世人只知道剑最轻巧漂亮，其实从贺绮罗用贺家的陌刀改良了短刀之后，严君玉才知道刀原来也有那么多耍法。他一手握刀，一手虚握着盾，一劈一砍，闪转腾挪，十分精彩。木凤虚也忍不住盯着看。严君玉笑着解释， 这是晋北的钝刀阵，是专门训练步兵对付战马的。 木凤居到底是少年心性，见了他舞刀身法这样漂亮，忍不住问， 那盾在哪儿呢？ 盾还留在边疆呢，燕北用牛皮，安南用藤甲，都是好盾，能避水火，上了百年仍然一样结实，盾比人长久，也比人金贵。 那你的兵器是什么？ 是一杆长枪，学自忠义海老将军，后来敖将军教了我半招，又在东宫悟道半招，完善了这个枪法。 你不练吗？ 严君玉朝他笑， 兵者凶器，太平之事不起刀兵，这是杀人的行当，还是不要随便演练的好。 穆凤居才知道他刚刚耍的那刀应该也是花架子给自己看的，想必真正的钝刀阵的杀招也没亮出来，不由得有点气馁，眼睛仍盯着那杆长枪。严君玉收了兵器，最后才收起那杆枪。日暮风起，沉香亭脚悬挂的宫灯疯狂摇晃。穆凤居本来出了水泄的，忽然听见背后严君玉叫了自己一声，他回过头来时，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一道寒芒如星，只一眨眼的瞬间，那盏宫灯就被挑飞出去。严君玉收枪站在原地，朝着他笑。穆凤居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连忙喝了一声彩。严君玉其实是得意的，不然也不会跟状元郎卖弄了。 你知道我这枪法是怎么学会的吗？ 不知道。 状元郎原来也这样呆，荣浩他们当年有没有这样呆的时候呢？ 忠义海老将军，他曾经在宫墙内抵挡了禁卫一个时辰，也教会了我枪法的真谛。 穆凤居有点不好意思，为自己竟然不知道做了这件事的老英雄。 我从没听过这名字。 没听过就对了，有些人是能上史书的，有些人只能背面敷粉。史书也不会记得云岚的，但他就藏身在这锦绣江山的背面，我们都会记得。 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，是儒家的话，穆凤居显然是知道的，刚要说话，只听见一阵喧嚣，原来是那几个卫戍军的少年已经远远过来了，走得特别慢，仔细一看，是碧红和钟硕两个人，一人穿了一身沉重的铁雾塔重甲，另外三人又是笑又是帮忙搬。一堆人走近了，钟硕还骂人， 还不快帮小爷抬着，这身甲真是重死了。 你们又搞什么鬼？ 严君玉看似沉稳，实则心性也跳脱，本来年纪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，跳过去在钟硕的盔甲上用枪连敲几下，把他当成了一口铜钟，敲得钟硕直嚷， 别敲了，再敲小爷要聋了。 有少年笑嘻嘻的道， 下午不是要演练对付铁雾塔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龙虎营那边迎来这两套盔甲，碧红的逐风弩现在还压在那边没回来呢。 他们七嘴八舌说着上午跟龙虎营打赌的事，水泄中顿时热闹非凡。卫戍军如今又换过一轮，是晋北为主，加上与嫣然带回京的50,000人，天南海北都有。龙虎营就跟当初安南军的左营一样，是世家王侯子弟居多，或是留守京师的独子，而他们几个里除了碧红是王侯子弟，其余都是寻常出身，是严君玉千挑万选出来的好苗子。穆凤居也是世家，见他们聊得热闹，自己又不练武，所以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声告辞。 留下来看看吗，状元郎，我们要演练 对付西戎人的套路。 水榭中穿着红色锦衣的青年朝着他笑，耀眼一如太阳。他知道穆凤居是想看的，不然不会他一说就留下来了。帝王心术不许文臣武将勾结，是为了怕结党，也是因为这两者合在一起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。严君玉当年在东宫学到的东西都被用到了战场上，穆凤居天资够高的话，看一场下来就能学到不少。剑如君，盾如臣，学会枪法的一往无前，刀法的一线偏锋，用在朝堂上也是能所向披靡的。更不用说弄明兵法之后，对朝局的解读会更上一层了。林荫之下映着水光，少年们卖弄着武艺，交流着心法，十分热闹，连穆凤居也时而插上一句。严君玉在旁边看着，带着笑意。这会是穆凤居以后一直记得的一天。当年在司红堂看着敖季和荣浩的少年，也长成了别人回忆里耀眼的一页。严君玉是文华堂的主人，仍然记得当年叶良宇回来时的景象。穆凤居对他好奇，又怕他偷看他，像极了严君玉当初。但严君玉是个好主人，不说宾至如归，至少不会让人这么难熬。严君玉甚至知道穆凤居在想什么，他畏惧他心中的明君因为自己而频频于归，也为云岚不平。他来得晚，不知道东宫旧事，只看见云岚手腕通天，却不得不沉寂，就好像自己看见钟义海将军一样。钟将军走得那样默默无闻，让人伤心。严君玉和碧红他们都不说，只和他说，是开解，也是告诉。萧景琰把文华堂交给他，不只因为他是自己认定的小严，还是因为他是严君玉，是可以与天子并肩的人。他是洛恒的徒弟，也见识过敖季的胸襟，荣浩的文采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。云岚的性格里没有这个，朱雀也没有，他们太暗了。那些明朗的、灿烂的、耀眼的属于东宫的东西，那些属于敖季、荣浩与嫣然的东西，是严君玉继承了。他会教穆凤居，就像他们当初教他自己一样。朝臣说魏树君那几个少年是武门生，其实说的没错，只不过不是天子的门生，而是严君玉的。严君玉终于成长为强大而明朗的青年，可以给懵懂而赤诚的少年一点东西，护他们在羽翼下，就像敖季和荣浩当年为自己所做的一样。东宫散了，当年饮宴时的欢乐却可以不必散。时间再往前走，原来的位置总要有人替代，他至少可以留住这笑声。魏如和贺绮罗都对严君玉教人兵法的事没什么兴趣。魏如是因为要回边疆，他年纪轻，将军衔说高不高，还该往上走。况且他也喜欢边疆风致，父母年纪轻，家里兄弟多，所以了无牵挂。贺绮罗是要留京的，但不准备再打仗了。严君玉和魏如都对他这个打算很不赞同，但他不肯透露，问急了就搬出他阿娘来。眼看到了快开拔的日子，形势越发紧急了，偏偏这两个人都越来越沉默起来，尤其是贺绮罗，常常连人都不见了。他带回京中的那上万士兵是在余业帐下的，常常战战兢兢找余业问他们的叶将军呢，余业只能答 叶将军有事要处理。 但叶将军处理来处理去也没见什么起色，倒是魏将军被人堵在了御花园里。堵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避而不见的叶家小姐。叶家现在如日中天，只差一个王位。叶玲珑的美貌京中有名，性格也洒脱招人喜欢，平时娇蛮，其实见到长辈有礼有节，求亲的人都踏破了门槛，京中的人也私下揣度，都说除非是恭亲王才能配得上。也有人说恭亲王虽然是宗室，但止步于此，状元郎穆凤居这样日后要登阁拜相的才配得上，又正是江南派内部联姻，算不上勾结。好在这两家都没有求亲，所以一时不见结果。叶玲珑的娇蛮和贺绮罗又不同，他穿着一身红，手上还拿着自己平时骑马的鞭子，神气得很。要光是这样也没什么， 唯独魏如怕他怕得可怜，万军从中都来去自由的魏将军被他一个人就堵在了御花园。叶玲珑这些天本来就积了不少气在心里，见到他眼睛都气红了，问他： 被我逮到了吧？你真以为能在严君玉那躲一辈子呢？ 魏如垂着头只是不看他。 我没有。 叶玲珑被他气得不行，好在盛怒之下也没有打人的习惯，手中鞭子看起来只是撞气势用的。 还说没有？你当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 魏如仍然不说话，叶玲珑的鞭子抽在御花园的湖石上，极清脆的一声响。 问你话呢，你当初在我窗台上放话是什么意思？ 垂着眼睛的青年不说话，过了许久才低声道： 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儿，现在…… 别扯东扯西，回答我问题。你现在懂事了，那就是没什么意思了。 叶玲珑这样凶，咄咄逼人，但眼睛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，仿佛魏如要是说句那枝花没什么意思，他就要哭出来似的。魏如脸上的神色真是让人看了没法不交心，咬着牙关，像是什么东西梗在那儿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不说我走了。 是，是有意思。 魏如从喉咙里挤出来几个字。 那是什么意思？ 魏如无论如何不肯说话了，他的身份他清楚，严君玉安慰过他，汉朝大将军卫青也是奴仆出身，还能娶公主呢，怕什么呀？但没有战士怎么当卫青？西戎的是一平，再难起刀兵。正如严君玉所说，没有仗打的将军才是好将军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